哎，那我们开悟的这一段终于结束了啊！那个经过了大半年，有没有一年的快一年的挣扎啊？我们这一段终于结束了。那个新同学，大家有一些人呢是开悟的，没有听哦，有些人是一半才进来的。不过不管怎么样哦，其实基本上开悟在讲什么，就是佛陀用一连串非常缜密的逻辑啊，来跟我们讲述哦，说哎，其实啊，所有万法根本无生。这个东西根本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哦，都是我们的业力啊，我们的那个妄念妄想，让我们以为真的有这个东西。那么，举个例子啊，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？什么叫做我的妄念或者我的业力让我觉得有这样东西啊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这么去想吧，哦，我觉得就是《楞伽经》里面有一段呢，就是讲这个，我觉得挺到位的。他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我们呐、啊，你看你的眼睛瞪着那个天空，其实楞严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讲述。你瞪着那个天空啊，你没有被，你就等于说有点这个发懵了，你有点这个走神了。你的眼睛瞪着那个虚空之后，有的时候是不是就出现了那个假花？哦，就好像花的东西，那个黑影就跑出来了。那个黑影跑出来呀、啊，那这个问题就来了。无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看到了那个黑影，我看到那黑影，有没有这黑影？其实没有，你就把它当做飞蚊症。你的眼睛出有病了，你就看到那飞蚊症，但是你误以为那个飞蚊症是真实的。你有没有看到东西？其实你根本没看到东西，你以为你看到东西了，你就这样去理解，其实就够了。你有没有看到前面的桌子、椅子、手机、电脑等等？你以为你有看到，但是你还真没看到。哦，所以我们说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在哪里？这我们今天就会已经开始会讲到这些东西喽。就是你看到凡夫圣者啊，就是你看到了这个影像，你知道它是假的，你知道它是飞蚊症。而凡夫呢？凡夫看到的这个影像，却误以为它是真实的，而且就开始怎么样去分别、去贴标签，然后抓着它，以为是实有。哇，糟糕了！那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圣者啊，就是说，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阿赖耶这边，就是你还没有起分别，你其实不应该看到飞蚊症，真正的那个如来藏。哦，真正我们最原始那个清净光明的那个本觉啊，其实是没有这个飞蚊症的，但是一下子一念不觉出现飞蚊症了。如果你还知道这个东西是飞蚊症，不是真实的，其实你看到的是妄想，那你还算圣者，就是我们所说昨天呐、啊，在上课的时候所说的你呀、啊，还算明心见性了。如果你误以为这个飞蚊症是真实的，真的有这样这个蚊子，真的有这些毛发在这边飘的话，那你就已经变到凡夫去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已经没不再明心见性了。哦，你已经到了九法界了。明心见性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真法界。哦，你还在真呢、啊，你还是一个真，只是是。带妄之真，就是说你看到了一点假象，但是你本体还算是真的，这就我们讲的阿赖耶。等到你以为啊，这所有的这飘的这个飞蚊这个毛啊，你以为是真实的毛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你离开了一真了，你不再是圣者的境界，你到凡夫去了。哦，我们这边凡夫的定义很，这边的圣者的定义很严啦。哦，你就到了哇，开始分别，开始执着，你就不再是圣者了。你离开了一真法界，你到了九法界去了。你就真正以为这所有东西都是实有。这一段呢、啊，就是会连着我们今天会开始讲的，因为富农有一这样吧，我们先把这一小段那个全部把它讲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新的这个 chapter 啊、哦，就介绍一个新的人物出来。所以啊，最后。全部讲完之后，阿难呐、啊、就很有感触啊，那么也做了一首诗啊，赞叹佛陀。我们看看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这个尔时啊，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， 身心荡然，得无碍无挂碍哦，这个时候啊，整个心就清明了，那么身心啊就荡然，完全没有阻碍，心无挂碍，身无挂碍啊。那么是诸大众各个自知，心遍十方，见十方空，如观手中所持业物，这边应该都蛮清楚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在佛的加持 之下，讲了这所有无声的道理，哇，这与会大众啊当场开悟，所有的人啊证得空性。当然每个人的程度可能不太一样，但是每一个人啊在这个 moment 啊，心遍十方啊，真的是见到了这个十方。他肯定可以把它观想成哇，十方虚空，十法界里面所有一切法，就有如啊去看，看得怎么多么的清楚呢？就有如去看你手上所持的这个叶子，这一小片叶子，哇，是这么的清楚。如果你的心不够清明，有障碍，你怎么有可能？哦，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游戏神通都出来了，因为大开眼界了哦，所以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圆心，心经遍圆含果，这应该讲念果吧，含果十方。就是说大家都明白，原来所有十法界一切，任何一切物一切法，根本就是我们的如来藏，就是我们的如来藏随缘虚妄显像。哦，你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它就显什么像，你什么样的因缘它就是显出什么样的事用。哦，不管是你的是虚妄的事，还是你这个清明的这个叫做无分别的智啊，全部都是你那一念心性，就是随什么不同的缘分显不同的相用。那我们呢，在禅如来没办法绑手绑脚，你见到了墙就你碰到了墙你就撞壁了，对吧？2公尺以外的东西你就看不清楚了，在更远的地方你就耳朵听不到了，没办法，被我们自己障碍了。而佛菩萨呢，哇，那个是叫做真空妙有显大用。我们在现在就不用多说了，再往下的经文呢，有些很棒的例子，我们慢慢都会讲到。反观父母所生之身，他说，哎，前面我就已经明白了，这所有一切啊，都是如来藏，根本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没有任何障碍的。但是你反观我们现在这个五蕴色身，就是这个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是怎么样？他说啊，就好像十方虚空中啊，吹一微尘，哇，在这十方十法界的这个没有这个叫做已经没有 boundary 的这个虚空啊的一根灰尘，他说就有如这样子的一个微尘，还不是灰尘，是微尘。他说啊，若存若亡。哇，你说它有也不对，这灰尘哪里有？你说它不有呢？它好像真有那么一小颗灰尘。他说就是这样子，若有若无，似有似无。而且他再继续形容哦，就好像这个巨海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占据海流一浮欧啊，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是无穷无尽的这个大海里面的一小颗水泡。那你这颗水泡不就等于没有吗？就像那个十法界里面的那一小个微尘，起灭无从，那个起泡啊也没有出处，然后其实呢那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存在。哇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完全啊清清楚楚明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阿难哦。你再去记不记得2年多前我们刚上楞严经的时候阿难是什么状态哦？佛陀七处争心嘛，争阿难的妄心，找了七个地方都找不到。哇，阿难的这个叫做 clueless 啊，不停的问啊，不停的问，怎么样都问不明白。佛陀跟他讲 A 了，他说那 B 呢？讲了 B 之后呢，那 C 怎么办呢？但你看，经过哇这一连串的这一乱串，这应该讲这一连串的学习吧？哦，这个破妄。开悟啊，或破迷开悟，你看看他现在了然自知，或本妙心常住不灭，他现在真正知道了我们这个如来藏原本具足的这个真如心啊，如来藏常住不灭，从头到尾都在， 没有所谓的生，也没有所谓的灭，它从头到尾也没有变过，哦，常住不灭。所以这是阿难的领悟，我想也是我们所有人学到这个当耳的领悟。我们呢功夫比较浅哦，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听懂了啦，至少听懂了哦，闻思修正啊，至少我们听到了，哎，也闻了，闻到了哦，有闻有思，哎，的确思考了哦。比如说文晶能做这样的 presentation， 他真的思维过了，而且理解了，他相信了。那他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一个 sharing， 文思修，但是修呢还没大家伙都还不是，我自己都基本上没怎么开始啊。那可能其他同学有人开始，也有可能文晶他们开始 ，Carita 我知道他们很精进。那修大家可能走的路也不长，那正还有一段距离。我们的这个开悟啊，只能说我们小小开悟了。哦，听到了佛的正知见，哎，开始好像真的明白咯，而且买单了，真的越来越相信了，觉得这个东西真正的是 make sense 的。那我们的信大概是到这种地步啦，哦，我们的这个开悟大概是到这个样子，那还需要很长的路，哦，一直往前走。那么往后啊，其实就是这个修啊，你一边修啊，你就会更开悟。那么你开悟之后呢，你就更往前修，之后慢慢慢慢你就证得了，哦，最后就证得了。所以你看啊，阿难怎么样？他礼佛合掌则未曾有啊，这开心的嘞，哦，那么也开悟了。于如来前呐、啊、说偈赞佛，他就自己做了一首偈啊，我们说中国人说的诗，那来赞叹如来啊。他说：“哎，妙赞总持不动尊啊，首楞严王是稀有。”这个其实就是赞叹佛啊，或者是赞叹我们的这个佛性啊，我们的如来藏啊，这个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啊，哎，不动尊嘛。其实所有都是一些形容词，就是在赞叹我们的如来藏啊。那也赞叹佛，也赞叹释迦牟尼佛，也赞叹十方三世诸佛啊，诸佛如来。那么首楞严王是稀有，讲的就是这个楞严大定，讲的其实你说你也可以跟那个如来藏就画上等号。这所有一切都是不同的名相，从不同的角度来赞叹这个如来藏啊、哦。那么他说啊，消我一劫颠倒想。我们的这个颠倒想绝对不是这一世才有的，是累世累劫都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，不断的颠倒，不断的去这个妄心啊，然后呢又 create 这个妄业，妄业呢又再回过头来反馈，又是妄心，或业苦，或业苦，或业苦，哦，就是不停的在轮转，不停的在轮转，根本没有办法脱离。但是他今天听到了佛陀给他开悟，讲这个楞严经里面这个内容，万法无生。然后呢，他说：“哇，顿时之间呢、啊，他这所有的颠倒想全部被拔除了，就是你的顿悟了，当下这所有的迷思都被解掉了。所以，而且他不需要再经历阿僧祇劫。僧祇是什么？就是三大阿僧祇劫。我们讲说你修佛。”你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而且三大阿僧祇劫不是说，哎，我发心开始修佛，从我今天开始，我经过阿僧祇劫，不是的。他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是说，你都明心见性了，你开始修那52个位阶，一路一路往上修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。如果你是说我从发心开始修，一路修到最底，哇，那你是无量无。那个叫做这那个叫做无那个无量累世累劫吧，那已经不是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是累世累劫啊，那没有个尽头的。他说他不用再经历这样子累世累劫或三大阿僧祇劫，他才能够获法身。他说他当下就开悟了，这个是他赞叹佛陀前面从前面到现在的教法。他说阿难，我真开悟了。他这样跟佛，他就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佛陀、世尊、阿难，我开悟了，愿今得果成宝王，还度如是恒沙众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哦。阿难是小乘人，小乘人是怎么样回事？他是出离的，他只要自己出离，他可不管其他人是咋回事。来，我自己离苦得乐就行了，我自己出三界搞定了，其他人不管我的事儿。但是你看他现在说什么？他说他要度恒河沙的众生，如恒河沙般的众生，他今天全部发愿一定要度。他说将此身心，就是这个深深的菩提大愿。记不记得我们昨天上新那个《金刚经》的时候说，大乘跟小乘差别就在哪里？就是这个菩提心，你所发的菩提心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你全部要发心度化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这个就是大乘。你唯有走大乘的路，你才有可能成佛，其他的路没机会，想都不用想，这是唯一的路。哎，阿难到现在他明白了，他说他这个菩提心，他就是要贡献给六道轮回这里面所有的众生，啊，他说是，他说就是因为这个样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说我想报佛恩，哇，他说太赞了，累世累劫我没有办法修，当下证悟，把我所有的烦恼，所有这些东西全部拿掉，当下证悟，哦，这是他说他证悟开悟的，发心要修大乘，发菩提心。哦，报佛恩，然后呢，福请世尊为证明，五浊恶世世先入，如意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还。阿难说，我现在希望老师帮我作证，五浊恶世我第一个进去，要小乘人是很怕入轮回的，他们一心想要出离，他就要这个安住在他的这个偏空涅槃里面啊。哦，不管是怎么样，哎，至少我不再入六道轮回，这东西太苦了。但是阿难现在说什么？五浊恶是我第一个进去，哦，我第一个进去，我不但进去，而且我第一个进去，只要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，他说我啊，我就不会去取泥槃。泥槃啊，也是梵文翻译过来就是涅槃的意思，这不就是地藏王菩萨吗？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哦，那阿难呢，他是说只要还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，我阿难就不涅槃，也就是说他生生世世都要到娑婆世界里面来救苦救难。其实讲，我讲到现在啊，我都自己忽然觉得很感动，我每次讲到这一句的时候我都很感动，这个是了不起的大愿，非常了不起的大愿。因为到六道轮回里面来啊，到五浊恶世里面来救苦救难啊，像宗萨钦哲仁波切讲的，真的就是一个菩萨哦，拿了这个四弘誓愿啊，就是众生无数誓愿度是吧？法门无边誓愿修啊，什么烦恼无量誓愿断是吧？然后什么，我都不记得了，这些东西我因为没有东西在前面。他就是拿四弘誓愿当作铠甲披在身上，发着菩提心冲进六道轮回救苦救难。你知道菩萨就是战士，所以阿难他就是发心，只要还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，还在六道轮回里面，我阿难就继续在这里面滚。哦，但是我是倒驾慈航，哦，我是有菩提心为前提，当作我的这个宝剑啊，当做我的利刃啊，然后用四弘誓愿当做我的铠甲，我要生生世世冲进这个六道轮回里面来。我觉得非常感动啊！讲到这边，我自己都哇，眼眶有点湿，我觉得非常感动。他说："大雄大力大慈悲，细根审除为细祸，为什么还要这个把？"这个维系的祸要消除，因为他现在啊，虽然开悟了，大开元解了，但是还没有真的成，就是还有一些细微的无明烦恼。他可能这个我执没有了，法执没有了，尘沙烦恼没有了，无明那个应该叫做见思烦恼没有了，尘沙烦恼没有了，但是他可能还有无明惑啊。我不太清楚阿难到了这个点，他已经证到什么地步 哦，但是细微的这些货，它肯定还有的，所以他说他要继续修啊，还要继续修，继续修，令我早登无上觉，就表示说他还没上无，还没有登无上觉，他自己发愿一定要登无上觉，于十方界住道做道场，所有的十法界啊，就是我阿难的道场。哦，其实执心是道场，那十法界不就是我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吗？这所有就是我的道场啊，在这里面救苦救难。那、哦、他自而且他用一个加强语气，最后一句话他说：“顺若多性可消亡，硕这个念加了，硕迦罗心无动转。顺若多是什么？顺若多性就是空性的意思啊、哦，它又是一个梵文。”那么他就说，顺若多性，就是如果空性，如果有一天连空性都消亡了，空性会不会消亡？空性不可能消亡，空性就是我们所见到圣者所见，或者这些佛陀所见的实相嘛。这个空性不可能消亡啊。他说，就算有一天能连这个不可能消亡的东西就都消亡，即使是这么 extreme 的情况之下，他说我的硕迦罗心无动转，这个硕迦罗是什么？金刚啊，非常坚硬的，不会被摧坏的这个我所发的这个大愿哦，这么的坚定，即使空性都被毁灭了，那我所发的这个菩提大愿，誓死救苦救难，只要有一众生没有成佛，我都不涅槃的这个大愿也不可能毁坏。好、哦，所以，那么这2年我们的教法啊、哦，就在这边有了一个小小的段落。我记得上次跟我们那个 Rita 我们在讲，文景我们在 Linda 我们在讲这一段的时候，我感触还没这么深。啊、哦，我觉得。这一次再回过头来啊，讲这段经文，我感触特别深。我觉得我很感动，因为我更能够理解，就是一个明明能够已经出离的、开悟的这个圣者，这个大智慧者，真的就是因为悲心啊，让他不住涅槃，回到六道轮回里面来救，能救一个是一个哦，所有的众生全部都要觉悟了之后，他才有办法真正消停啊。真没办法，他体会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或孤零零的一个自我的觉醒啊。我们的觉醒就是众生的觉醒啊，众生觉醒了，我才能觉醒啊。你真正体会到这件事情，你就开悟了，因为根本没有众生跟我之间的差别，我就是众生，众生就是我啊。众生没有开悟，我怎么开悟啊？如果我真的认为我能够离开众生而开悟的话，那对不起，我还真没开悟。哦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上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跟《心经》还有这个《楞严经》，我觉得合并在一块上，我觉得是很棒的。哦，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对的。那么你再回过头，每一次过来回过头，你比如说，读了一段其他的经啊，你再回过头来看《金刚经》，哇，你的感受不一样。因好多同学，旧同学跟我讲说，这一次上《金刚经》的感受是那个觉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我们上上《金刚经》，我们再过来继续上《楞严经》，你又会更深入啊。所以也鼓励大家。还是做广告，如果有机会，星期一下午，大概应该是大概3点到4点哦，上这个，对，我们上《维摩诘经》的时候，建议你们来听《维摩诘经》讲不二法门。你如果现在已经对二元有所概念的时候啊，你去听不二法门那《维摩诘经》，很赞，我觉得非常棒。其实不难，但是你会觉得很精彩哦。好，那这一段呢，真的结束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接着讲啊，我们就开始前面3卷结束了啊，那个开悟啊，我们上掉了一大半啊，我们现在继续想要开悟，那么到了第4卷了，那个楞严经一共10卷，我们现在上第4卷，但是如果你问小班的同学就知道，等到你第4卷破解之后，后面非常的快啊，进展非常快。好，尔时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薄佛言：“大威德世尊，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义。”哦，第一义谛， 这个地方啊，就介绍了一个新的人物，叫做富楼那。富楼那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世尊常推，说法人中我为第一。这个人啊，非常会说法，讲经说法非常厉害，辩才无碍啊。什么人，什么样根性的人，不管什么法，他都有办法把你讲清楚、说明白，讲到你信服。哦，不管你怎么跟他说，他都有办法把你给说通说明白，这也是一个福报，哦，也是累世累劫修过来的，他就是说法第一，哦，所以我们说，你看我们学到几个人，有那个须菩提昨天讲的，是不是空性解空第一，那学过心经的那个舍利弗或舍利子，哦，那个是智慧第一，那这边呢又来了一个说法第一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。他说我是说法第一哦，那表示什么？我的那个学识啊，就是说这佛学已经学佛学得很厉害了，那个修为很厉害了，而且我辩才无碍。他说我今天啊，经闻如来微妙法音，犹如聋人啊，这个欲百步外聆听闻那，本所不见，何况得闻。他说我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了，我今天听到了佛陀所讲的这个大法，他说啊，我自比啊，我好像是一个耳聋的人，根本听不到声音，耳聋的嘛，而且还想要 try to 去听百步之外的那些小蚊子小虫，连看都看不到了，你还听他的声音呢？一个聋子怎么去听他的声音？你眼睛看得到都看，你有眼睛都看不到了，那你没耳朵怎么听得到？他说简直是不可思议哦，他说但是啊，他说佛虽宣明啊，令我除惑了，虽然讲了很多已经让我开悟了，但是经由未详思意究竟无疑获地，这个反正他就是一定要凑四个字，就是啊，但是我今天还是没有办法未详，就是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思意究竟哦，这个到底啊佛你所讲的这所有的东西，他最终究那个最究竟的那个道理，我可能还没想明白哦。他说啊，还没有到达这个无疑惑地哦，就是说开始已经有点了解了，但是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，所以还要提问。他说如阿难贝，你看这个很有趣啊，他说如阿难贝啊，虽则开悟了，习漏未除哦，他不是很看得起阿难哦。他说哎呀，这个阿难贝啊，像阿难这一类的这个这一辈的人物啊，就是阿难这样等级的啊，他说虽然说是哎自己认为自己开悟了，或者可能觉得他已经开悟了，但是哎呀这个还不够掰呢，这个陋习还没有除啊，这个太多烦恼，太多执着，太多这些那个疑惑了啊，这些陋习都没除啊。他说啊，我们这一群人是比阿难要高档次的哦，我等慧中登无漏者了，他说我们这些人已经无漏了，阿难呢是有漏啊，虽然已经小小开悟，但是他的这个他的等档次比较低啊，他的果位比较低，我们这些是阿罗汉的登无漏了，就是我啊所有的这个学习啊各方面已经无漏了哦，什么叫做什么时候可以称之为无漏？如果你用比较松散的定义，就是说，哎，我啊已经这个出三界了，我这一世结束之后我就涅槃了，我不用再回来了。我们这些都已经无漏了。我虽然进无漏了，进诸漏了，已经无漏了，但我今天听到如来你所说的这些法，哇，我还是有一堆的疑问哦。那厉害了，你看阿难哦问的问题，真的就是比较枝节上的问题，可能佛问一个问题，他就问佛回讲一段道理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他就哎，可能佛中间讲一段，他又有一个地方听不懂，就问一个小小的问题，这边问一个小问题，那边问一个小问题，然后佛呢解释之后呢，问了前面的问题，后面的问题，后面的问题，佛解释完，他前面又忘记，又重新问，记不记得这两年来我们所学的阿难比较是这个状况。现在他觉得自己大开眼界了啊，但是你看富楼那的层次不太一样啊。那个阿难当时应该是一果，那么小乘一果，应该是须陀环吧，对吧？那这个富楼那什么四果阿罗汉哦，已经随时灭度之后不再回来，要涅槃了。那么他说啊，我有个问题哦，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富楼那问了，其实是三个比较大的问题，或我们也可以把它粗分就是两个问题。他说第一个， 很大的问题啊。他说：“世尊，若复世间一切根尘、因处界，皆如来藏。”就是说，哎，老师，如果你告诉我所有的六根、六尘、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也就是我们这所有一切的色法，就是你能够想象得到，对于我们凡夫所存在的任何一切法，如果这全部都是如来藏清净本然，哦，如果这就是如来藏，像老师讲的哦，你告诉我这所有东西就如来藏，那我想请问老师，云何呼声山河大地诸有为相，而且还次第迁流终而复始，那到底这所有的山河大地，这有为相，你要记得有为跟无为两个的差别。有为相啊，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因缘生灭法，这外面所有一切，就是包就 actually 就是包括根尘应处界，这所有一切刚刚所讲证明啊，回过头说那七大，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，所有一切如果是如来藏清净本然，那请问老师为什么忽然生出了山河大地？这诸有为相，这所有的一切就是诸有为相，而且啊，不是生出来就不见了，它还次第迁流了 ，A 生 B，B 生 C，C 再生 D， 而且终而复始，生而灭，灭而生，生而灭灭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是第一个大灾问。先把问题要听清楚，听明白了，你没有听明白，你根本不知道后面佛陀在讲什么。所以你看富楼那的层级不一样，他问的问题不一样，所以第一步先把富楼那的问题先把它听清楚了。第二个再来也是很棒的问题，这个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脑子里面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。他说第二个问题，你老师你又说了，地水火风本性圆融，周遍法界，湛然常住。他说好，这个我也懂，其实地水火风也就是如来藏。他说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哦，他说老师，如果地性啊是变的，就是说他说好，你说这个地水火风哈，我们先不讲空跟事，先地水火风空啊，我们先不讲根跟事那友情，地水火风空这五样，老师你刚刚你之前有讲哦，都是如来藏哦，所以这地水火风空也是尽虚空遍法界哦，哦，这个点我们先大家先要同意啊。那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他说来了，他说那地啊是挚爱性的，水呢流动性的，来火是热的。地水火风，风是流动，那再来虚空是，就是虚空嘛。所以你看，水跟火是不是应该不融嘛？对吧？那地是挚爱性的，应该也不能融任何东西啊。那你都告诉我地是进虚空变法界了，那怎么会还有虚空也进虚空变法界呢？那火进虚空变法界，那你水跟那火是不融的，怎么也进虚空变法界了？哎，你这样想想，好像真的蛮有道理的哦。对不对？他说世尊，若地性变啊，云何容水？水性中变，火则不生，对吧？你如果地是整个是实有的，那你怎么会去怎么有办法容纳水在这里面呢？诶，想想是哦，那地都塞满了，怎么会有水呢？好啦，那水性周变应该火不能生啊，水火是不容的啊，你都告诉我水性如果是进虚空变法界，那个火怎么能够生存呢？照理讲火应该不能生出来，不应该灭了吗？复云何名水火二性俱变虚空不相灵灭？他说这就是怪了，我就觉得奇怪啊，这怎么会不体性不相同的东西怎么会搞在一起，而且可以同时生存哦？而且两个都是尽虚空变法界，这个很奇怪啊。世尊，地性障碍，空性通，虚通，云何二俱周遍法界，是同样的，地跟空应该是互相相欺凌的，怎么也两个都是互相存在啊？而我不知是疑有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真的迷糊了。哦，这两个问题，请世尊你那个大发慈悲啊，你麻烦你帮我讲述一下，讲明白，唯愿如来宣流。”大慈，开我迷云及诸大众，做事予以五体投地，亲可如来无上慈悔。好，这两个问题，首先你要先把它听明白。好，我们下面再继续再接着讲一段。 好，我们再讲。尔时世尊告富楼那，及诸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，就告诉大家，他说：“如今啊，如来今日普为此会宣圣圣意中真圣意性，就是在宣说圣意之法，就是真谛，就是说真正啊，我们实相圣意这个字啊，也是到处都经常出现的啊，那个高频字啊，那个佛学高频字圣意，就是我们讲从实相的角度来看，从。”真实的角度来看，从如来藏，就是我们真实的面貌的，你就就理解实相吧，不要弄那么复杂。从实相的角度来看，从宇宙人生的真相的角度来看，那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世俗谛嘛，俗谛，一个是圣意，一个是世俗，一个是真谛啊，一个是俗谛。所以圣意谛就是真谛，真实的真，真谛。从实相角度来看，而且是实相中的实相哦。圣意中真圣意性，哇，实相中的实相，就是最最了义的，就是基本上最中心的思想，佛陀最精华的教理。他说啊，我今天就是为大家来说我教理中最精华的部分，就在楞严经里，楞严经里面才有办法令所有这个与会大众里面这些定性声闻啊，定性声闻是什么？声闻众啊，我们昨天上课，哎，就反正上《金刚经》应该就有讲吧。第一堂课我们说回小向大，对不对？你原来修小乘法，现在回小向大了，哦，就是回避那小乘法那个面向，你就是 embrace 这个大乘法，那个叫做回小向大的这些声闻人。但是定性呢？定性就是我不要回小向大，我就定了，我定住了，我定性了，我就是声闻种性，我就定性了。他说这种不行。哦，这种不行。他说我啊讲的这个连定性声闻都开悟了，都愿意回小向大，那定性是很难搞的，就是他打死不改的哦，定性了，这个连这些定性声闻还有一切未得二空啊，就是我空没得法空，还有就是有一些我空法空都还没有得的这些修行人，总之呢，这一头拉骨的修行人呢，全部都回向上乘阿罗汉等，还有全部都回向，还有这些回什么叫做回向上乘阿罗汉，就是说阿罗汉上乘的阿罗汉，就是我啊已经不止修小乘了哦，全部都回小向大了。那变成大阿罗汉哦，所以他们全部都获得一乘，就是一乘大法，那一乘大法的极灭场地。这个一乘啊，其实大家应该以后讲《法华经》会讲得很细啊，但是一乘啊，就是告诉你，哎呀，万法不离心啊，真正一乘就是在讲万法不离心，小乘也好，中乘也好，甚至大乘也好，从一乘法的这个观点来看啊，其实都是方便法，最后都要你回归那一乘一佛乘，就是告诉你啊，你要先回归那一念心性。你如果没有回归一念心性，你大乘还是在外面玩耍啊，你中乘、小乘、大乘，所有的这些修行人，全部都要先回归那一念心性，先回家，先回家之后啊，再重新出发。哦，这个等到以后《法华经》我们再慢慢讲，今天不说了。所以基本上呢，告诉你所有的这些人呢、啊，这些最最最最玩玩冥顽不化的这些定性声闻，全部都回小向大，通通去修这个一乘大法，就是全部啊，就是说万法唯心，然后全部都要回归那一念心性。所以真阿练若正修行处，阿练若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极境。非常极境叫阿练若，这个都是梵文了。非常极境，极境之地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极境啊，肯定不是我们说对境，对着外境所生的这个极境啊。这个极境啊，讲的是说真正与外境无关的是内心的极境哦，不是小乘的那种极境啊。小乘的极境就是把那个疯狂的野马给它敲昏了哦，那个把麻蜂窝给遮住了，所以麻蜂没办法动。这个极境是真正的极境，跟外境无关啊、哦。所以他说：“汝今谛听啊、哦，当为汝说富楼那等清佛法音啊、哦，默然成听。”所以这些人呢、啊，都非常安静的在这边要听佛说法了。